有法律义务的，这个不得以任何理由哎来逃脱这样的责任。 嗯， 那么我还想说的是，作为母亲，做母亲的话，她这个因为之前的话她是把股票房产这个赠给了儿子，其实在法律上有一个什么规定呢，对于她已经，咱们只说赠出的啊，就是说已经交付了的，咱们不说是没有交付的，没有，因为没有交付的时候可以随时撤销。 嗯， 咱们就说已经交付的赠与物的话，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它是可以撤销的呢？比如说赠与人就是咱们按的母亲如果呢如果说这个受遗赠人呢他严重，就是说比如说儿子们这孩子们严重侵害这个赠与人，或者说赠与人的近亲属的话，那么赠与人是可以撤销，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受赠人不尽抚养义务， 嗯， 就比如说儿子，如果说他没有尽抚养义务的话也可以撤销，但是后面也有一个但是情况，就是如果说受赠人没有抚养能力，比如说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说已经残疾得很严重， 嗯， 不能自食其力，那么他没有这样一个没有办法。哎，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在赠与中负有义务，那么他没有履行义务也可以撤销。 嗯， 这我只是提示说对于一般人来说，如果万一你把房子赠出的情况下，你是可以撤销的。但是撤销的这个时候还有规定什么呢，在你知道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比如说这种发生这样情况了，说我可以撤销了，是一年内行使。 嗯，它有一个期限。 对，有期限。这个是处置期间，就是说不能当中不发生任何中断的。 嗯， 就是一年，在你知道之日起。 嗯，好的，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昨天下午啊，某一小区的业主呢，这个代表这么说啊，说你们可以搞青少年教育培训，总之除了养老以外，其他都没问题。说原来啊，这个有房地产企业租下这个小区的一个五层楼，打算运营一家全托养老中心，原本预计去年年初开业，然后呢却遭到了业主的抵制，至今呢是未能正式营业。就是小区里建这养老院啊，业主不太同意。这个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我觉得首先咱们要确认一点，是这个叫全托养老中心， 嗯， 它是一个企业运营行为， 嗯， 那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经营行为， 嗯， 那么作为其他业主的话，你的经营行为不能影响到我其他业主的一个正常的对房屋的居住使用， 嗯， 那么如果说咱们明白这个叫全托养老中心养老，咱们不是说这个轻视老人啊，但是说就是在现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居住小区里面，你这个是全托的抚养老人，会带来各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要生病的话可能要急救，还有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各方面的问题。 嗯， 你在一个小区的一个还是当中的一个五层中是吧，你开设一个这样的地方是不是合适，适合这个可能作为业主的话他有权利来发言是吧。 一个是啊，我觉得在小区里面，尤其是咱们这个住宅里面，是不允许开这种有盈利性质的，比如商业的一些是机构的，对吧？ 是这样、啊， 住宅里面 是这样的，就是说， 他都没法办照啊。 这是这么规定的， 对啊、 是说，如果你要经得其他业主同意， 嗯、 还有当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居委会等等的，这个都确认说没问题，是可以这个 运营的。但是他不能办照呀。 现实中。有的地方是能办的， 有的地方能办。 对，这个不能完全说。为什么说他要是经过、就是意思说，有的地方是这样的话，是呢，你要经过其他业主同意， 嗯， 比如说签字，有这相关的手续，那我可以给你颁发。 嗯、 因为像他这种情况，说了，为什么说你可以开青少年的教育培训？ 嗯、 意味着说他这区域好像可以做， 嗯， 可以做， 所以可能还不太一样，是吧？ 对， 嗯，当然我倒是觉得说也确实啊，这个也你在整个这个居住的环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话，到时候真的是有点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可能确实有点扰民，可能会是吧？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被指控虚构投资房产买卖的事实，伪造二手房交易合同，骗取四名被害人的信任，并且以高息为诱饵，骗取上述被害人投资款共计是2000多万元。那今儿上午呢，被告人刘某涉嫌诈骗罪啊，一案在北京一中院呢是开庭审理。刘某呢也是当庭翻供啊，称自己没有诈骗，没有投资二手房，仅仅是借钱。这个差距有点远。 这个首先我跟大家啊先解释一下这个诈骗罪。这个诈骗罪是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藏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产的行为。 嗯， 那么本案中啊，其实说就涉及主要一个问题，他骗没骗行为人，他骗没骗？那么这个骗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应该体现出来是受害人 基于他的一个骗的行为陷入了错误，并基于这种错误认识，那做出了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导致了最后的这样财产损失。其实本案中很明显，他虚构的是一个投资房地投资房产是吧，买卖的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跟其他的借款人说我要投资一个房产，说收益很高的，我跟你们借点钱，然后呢我给你们利息是吧，这样一个问题。问题是说他没有这样的投资项目，这不是虚构吗？虚构不光是虚构，正是你这样虚构，人家老人说啊，好，我看你是一个做事的人对吧，好，那我借给你吧。如果说你不是这个做事的人，可能作为老人的话就不借了。正是基于这样的错误，老人说那我借给你，好，他借了这个钱之后，他不是去真的去购房了，没有，他是拿了这个钱，或者 别的事儿， 以各种理由，现在结果是不付了，不付的话，那么我们从这个行为上去判断，开始你是虚构购房的这样一个事实，结果是正是你虚构这样事实，是老人陷入错误的这样一个判断、最后是造成老人的财产损失，你说是什么？这不就一个字骗吗？核心问题。 没错。好的，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因为土地使用年限缩水引起的投诉的这种纠纷呢，在多个楼盘也是出现。在惠州啊，多位市民投诉说某个小区呢还没有交楼，土地使用年限就只剩下33年了。说如何更为有效的来理解这些问题呢？ 其实我们首先明白一点啊，作为开发商，他取得这样土地的啊这样一个形式吧，他肯定是以出让的形式，这没问题，不是划拨，出让，出让形式。那么出让呢，它分呢拍卖、招标，还有双方协商，这个可能各地区不一样吧。那么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有规定，咱们可能都知道，说2年内必须得开发，是吧？你不开发的话，出让人可以无偿收回土地。这我们知道了，他2年内需要开发，不开发的话要收回土地的。但是这个法律啊，它有一个规定，什么规定呢？咱们主要看这但书，但书是说呢，因不可抗力，这是第一个，不可抗力咱们清楚了，不用解释，是吧？这个不可抗力，还有呢，政府行为，和必要的前期工作，造成的开发延误，除外，就是说出现我刚才说的三种情况，不可抗力、政府行为，还有前期开发造成的延误，三种情况可以排除。那么这里面我们不可抗力就不用说了，像汶川地震对吧，这是不可抗力。我如果当地的开发企业，那我可以停2年3年吧，停下吧，因为这块全没了，基础设施全没了，是吧，我得全恢复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是政府行为，政府它有什么情况呢？尤其像一些地方频繁的变更规划，比如说我这次我划了一片区域，但是现实啥呢，如果说当地的一把手换掉了，来了一个新，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当地因为基于某种开发的这个需要吧，他可能说我要调整这个发展思路，那么又变更规划，那么就意味着说导致这个可能这个东西就进行频繁的调整之后，作为开发商 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要修路啊，或者要一些什么，可能会经常会有一些变化啊。 对。 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说除了这个三种之外啊，就是这个年限这事儿啊，我觉得还是要大家自己要上个心啊。就比如说你再去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尽量去看一下这个土地还有多少年，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它是有这个证儿的嘛，对吧，你什么时候拿到的这个地，一般是从拿地开始然后来算的这个土地年限的。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自己去看一下， 对，可以查， 对，自己看一下。所以如果您之前一点都没在都没有这个在意过这个事儿，可能拿到 A 怎么还剩才剩了这么点年限啊，这个我觉得大家也有一定的这种责任啊，大家自己还要上心一点啊。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昨天呢，被告人这个莫某啊，这个放火盗窃啊一案呢，在浙江省的一个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那小区的物业的服务工作人员呢，还有这个4名参与救火的消防员呢，也是到庭作证。最后陈述阶段呢，就是刚才说这个莫某啊，表示认罪，而且他称啊，说本案造成的严重后果呢，并非自己所愿，请求给予从轻判决。但是如果说二审维持原判的话，自己也愿意接受。这个案件将另择日这个宣判啊，也就是说他可能是杭州有一个纵火的一个保姆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纵火这个事儿。 对，这个事件其实咱们都知道了，其实对于那个受害人家庭来说吧，这真是家破人亡了。那两个孩子一个母亲，这都没了。 其实我就这个判死刑这个事情啊，我不做评价了已经。 嗯， 这个应该很明显了，对吧？这样一个行为的话，那不能用别的方式来表达了，就是对于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只是说，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一个贪字。 嗯， 如果我总结的话，一个贪字。摊子害了他，也害了别人。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个案例啊，关于这个民间的一些借贷以及以房来抵债的这样一个处理的一个事儿哈。刚才那个还没有说完吗？ 对， 刚才哦，对，刚才还有一个关于这个期限的一个事儿，是吧？ 对，注意事项有一个。 注意事项，对对对，好，跟大家再来说，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关于这个附条件的这个买房怎么样啊？ 对， 来， 这个关于这个附条件呢，我还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需要注意的事项吧。这个首先呢，这个所附条件，任何一方不能恶意的促成或者阻止条件的成就。如果恶意的促成条件成就的，那么视为条件没有成就；恶意促止，恶意就是促成的这条件呢，没有成就的，那视为条件已经成就。就是这个很拗口，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比如刚才我跟您说那例子，就是说还是说，业主和女方这个结婚这个事情啊，比如说，这里面如果存在一种情况，就是甲方如果想买房子的话，那么他有动力。尤其这个房子如果对于甲方来说有它的用处，是吧？就是他很希望获得这个房子，他有一种可能性，他找女方沟通，说我给你一笔钱。那么如果当事人他肯定先沟通说，女方你最好跟他去结婚吧，是吧？他希望去买房子嘛，但女方说了，说我现在不想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了，但是他说了，这样我给你一笔钱，那么你去和他结婚，你再离婚或者怎么样，那么这是我给你补偿。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是属于他是恶意的促成条件的成就，那就是业主和某女结婚，对吧？那么情况下，那么他就可以买房了。如果说被发现的话，那么虽然你表面上看是成就了，对吧？你们结婚了，我该买房子了，但实践中是你是一种恶意促成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因为你有交易存在，对吧？如果没钱的话，如果他去了，可能没有证明，是吧？好像还可以认为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你们有交易，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就属于一个你是恶意的促成了成就，那么就认为说这种方案是不成就，就是不生效， 不生效 这种买卖合同。但要反过来说，因为有的时候约定了说呢，我合同是解除一个条件成就情况下我解除合同，但是如果他通过某种恶意操作说呢，哎，我条件成就了。但是你当时说条件的成就了后呢就解除，但是因为这种情况存在，合同反而不解除了，还继续有效。就反过来说，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因为这个结不结婚这事儿啊，不是说这个人家第三方能决定的，说你明天就能结，后天就能结。万一这俩人要是拖了个一年半载的，那我们比如说这第三方这人呢，他又等不及，他真的是像你刚才你说，比如说我有这个需求，比如说我一定特别得住，那好吧，那我算了吧，我买别人的房子吧。等于说他就去买了别人的房子了，因为他等不了了嘛，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好，等到两年以后了，这俩人结婚了，那这个时候找到这个第三个人说，我们俩结婚了，我房子可以卖你了。那但是他已经其他，因为时间太长了嘛，他就去买了别的房子，那没有钱再去买这，或者没有资格再去买这房子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如果说在合同中他没有任何规定的话，那么合同还是说成就，还是可以买卖的。但问题是说，他可以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存在，他可以在合同中设定一个期限。就是如果在这个期限内，条件如果说能成就的话，我是买的。如果这个条件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我就放弃购买。那么双方互不追究责任，对吧？可以。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期限。要没期限的话，这事儿真的说不准啊，对吧？所以大家买房的时候就签这个合同啊，无论您增加什么样的一些补充的条款，但是呢，一定最好还是把各方面都想得齐全一点。 对，其实现实中确实有某种，就是咱们最普遍的啊碰到，因为我这是比较典型的，我抽出来可能更那个明确一点，就是比如咱们现实中说呢，有很多是比如出国的，孩子出国，因为他家有房子呢，这孩子用，但是孩子如果出国想移民了， 那么他有可能说呢，如果我孩子要移民的话，这个房子我就出售。 嗯， 但如果不移民的话，那我可能我还得要住。 那这样 的 话，我如果我作为买房人，我根本就不考虑这个房子了，我肯定就连签都不用签，我就直接去买别的了。 嗯， 对吧？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看情况吧。对 对 对, 对，因为有的时候确确实实这个。太不是吧，太不明确了啊。好吧，我们来刚才呢，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案例啊，没有什么继续跟大家说的了吧。啊，没了，那咱先解决一个问题吧。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丽儿说一问题，说如果说买的二手房原来的房主的亲戚的这个户口啊在这个房子名下有矛盾，人家呢不愿意迁出来，那说这个房子买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 首先如果在买卖的时候啊， 嗯， 一般情况下买房人需要和卖房人进行约定，你把户口在某个期限内迁走， 嗯， 如果不迁走的话， 嗯， 那么你要按照逾期的日期支付违约金， 嗯， 这是咱们一般常规规定的，是支付违约金。 对， 因为至少我们在北京或者说在华北这个北方地区吧，好像这个户口吧还是没有一个就是说能处理的方式，是吧？ 嗯， 就强制，比如说强制给迁出到某个公务平台或者什么样，是吧？没有。这个我是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呢，是在南方的某个城市某个地区有过这样的情况，就什么呢，就是对于这种恶意的不迁户口的，公安给他迁到一个他们 公共账户上 指定的一个平台上，就是说因为你这属于恶意的嘛，说我要给你迁出来，因为好让别人是吧，这个户口进来，或者是还有别的一些用处，那么他是这样的，就是呢将来的话你要再往别处迁，你再到公安那里往别处迁，这种方式我认为对于这个买房人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实践中因为它涉及到户籍制度，因为有的时候是操作上它是有难度的， 嗯， 所以说咱们是呢，最好是买房人你自己能做的就是，如果他不签的话，那么就支付违约金，总不签，总支付， 嗯， 就是一直支付到你能签为止。 对， 哎对， 所以基本上这个违约金是大概多少？千分之五， 那这个 万分 之五，这个没有标准， 没有 标准， 标准， 只要你不违反，就这么说吧，即使你约定很高，大不了他去起诉法院说要求酌减， 嗯， 但是说你是可以约定的， 嗯， 至少是给对方一个威慑。 那一般你们所见过的大概是多少呢？万分之五？ 是这样的，一般的说， 记得好像是 一般有的是按照这样的，这个违约金它和别的违约金不太一样， 对， 因为这是单独约定的，是对于户口的，你可以约定房屋价值的是多少多少，也可以直接锁定数额，说如果说你要是不签的话，一日支付对方多少钱的违约金， 嗯， 一直支付到你这个迁出为止， 嗯， 也可以这样。 然后另外是不是还得这个写着说这个每月几号支付什么的，或者是这怎么个支付法，是不是也得 清楚？这个可以， 万一人家就是不 这个可以说是，比如说在那个每个自然月的是吧，每个自然月的这几日前， 嗯， 你可以这样，或者是第几个星期。 那如果他拖欠就是不交呢？ 那就是不交，可以起诉法院的，要求他交。 但是有时候人很多朋友说为点钱去直接起诉，有点那个。 其实这样的诉讼不是目的， 嗯， 其实目的还是在给他施压，让他迁走。 嗯， 说目的是迁走，不是要那个违约金。 对，这倒是，这倒是啊。所以啊，就是大家这个现在我知道大家很多很多都有这根弦了哈，因为确实我们也讲过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例子了。一个是这个户口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上一个案例其实说过，就是要结婚我再去把这房子卖过去。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买房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就是想这个地方有能上这个学校啊，或者说是这个能够这个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哈。之前咱们也大概跟大家聊过，比如说有的地方可能是一年这六年期间只能有一个这个名额，但是呢中间可能这人把房子卖了，那说你能上，结果但上哪个学校无所谓，但是你得让我上学，对吧？但可能周边的这个他确实给占用了名额，他不能上。那我买房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上，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把这种条件加到这个里面去，合同里面签进去？如果我的目的达不成，那怎么办？ 可以，因为您说的这个上学， 嗯， 它并不是法律所限制的，说这种呢违背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 嗯， 违背公序良俗，对吧？ 嗯， 那么既然不是违背，哎，我说的这种情况，那么就是有效， 嗯， 只要你写到合同中说这是我买房的目的， 目的对， 那对你要达不到的话，那我就可以按照合同。这个是吧，追究相应的责任。 嗯，哎，但是我再咱们再多说一点啊， 嗯， 就比如说到这二手房还好，因为它旁边都有什么， 嗯， 咱们都知道。但是有一些新房，有一些新房呢，可能旁边会有，比如说他说他要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健身馆， 嗯， 是吧？我要建一个什么泳池什么的。 嗯， 然后但是呢，有没有这个可不可以写到里面去呢？